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28集。我以后不能帮你了。 最能形容喜欢一个人的成语，大概就是做贼心虚了吧。小怪兽日记。 国庆回去第一周，刘江调整了座位，拎着张纸在讲台上宣读最新的座位表。 因为还不够了解你们啊，所以这个位置啊是按照摸底考试的成绩排的。以后呢一个学期换一次座位，下次啊就不按成绩排了，我会根据你们每个人的表现给你们安排最合适的同桌。现在听到名字的同学到我指定的位置坐下。 所有的三班同学全都齐刷刷地挤到教室最后，同学们屏息凝神。丁宪紧张地看了眼周思月，周思月神情淡然地看了他一眼。 第一组第一桌，杨纯子、何兴文。第一组第二桌，陈旺、江山。第一组第六桌，周思月、丁宪。第二组第六桌，宋子琪、邓婉婉。 瞬间丁宪和孔沙迪都黑了脸。那时的位置是最典型的座位242分布，两周一换，也就是说一个半月后邓婉婉会跟周思月并排。丁宪很快就意识到这点，当然不高兴的还有孔沙迪。孔沙迪的成绩属于危险边缘，照这么下去明年保不齐要被淘汰。丁宪忍不住往那边看了眼，孔沙迪低头趴在桌上，半张脸埋进桌板里，心情不太好。丁宪又看看一旁跟邓婉婉有说有笑的宋子琪。孔沙迪此刻的心情他完全能体会，可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，毕竟他还跟周思月同桌。 把试卷还我。 丁宪蓦然回神，看到周思月一脸清冷的模样，连连哦了几声，把书桌里的卷子抽出来，乖巧地递过去。 给。 抄完了？ 嗯。 下不为例。 上课铃打响，语文老师詹文丽端着杯子踩着铃声走进教室，迎风带进一阵香水味，有点呛鼻，前排的同学都忍不住揉了揉鼻子。周思月一边翻语文书一边漫不经心地问丁宪： 去上海干嘛了？ 你知道我去上海？ 跟刘晓峰能说，跟我就不能说。 那时刘晓峰问我国庆要做什么，你又没问，我干嘛告诉你？ 他问你这个干嘛？ 我怎么知道？我说我要请假去上海几天。 丁宪，你站起来。 詹文丽犀利的目光正赤条条盯着两人，一推眼镜声音洪亮： 为什么只叫我不叫他起来？ 我刚刚说到哪儿了？ 你没说话呀。 别说，丁宪这人有时候还真挺能一心两用的。刚刚詹文丽确实没说话，不过他可没敢顶嘴，只是低着头一脸认错的表情。好在詹文丽没为难他，提醒他上课注意，就让他坐下去。丁宪耳朵红红的往下坐，提心吊胆地撑过一节课。下课后詹文丽把丁宪叫到办公室里，办公室不大，七八个老师挤在一间，詹文丽在最里头靠窗的位置。丁宪一进去就被其他几位老师面无表情地扫了几眼，这让丁宪更窘迫了。他低垂着头悄无声息地跟在詹文丽身后。詹文丽穿的高跟鞋走路的声音几乎要把地板捅穿，他拉开椅子坐下去，抬头扫一眼丁宪说： 你是延平过来的？ 嗯。 你们延平的学生语文好像都不错，上两届的那个许科也是我带的，作文经常拿满分。我看了你入学的语文成绩，总分第一，作文48档，挺不错的呀。这次摸底考好像退步了点，是不是在周思月旁边挺受影响的？ 不。 还不等他说完，詹文丽喝了口水，自顾自说下去： 哎，附中直升上来的这帮小子都是一个德行， 我看他上语文课也没有认真听过几节，文笔倒还行，这种学生难管啊。哎，你可别跟他学坏了啊。 詹文丽是第一个在丁宪面前表现出不喜欢周思月的老师，这层里所有的老师似乎对周思月都表现出一种极为惜才的态度，特别是数学老师，隔三差五总搞些难题让周思月去办公室做。 其实他没有。 丁宪咬咬唇，下意识想帮他解释，又怕让老师误会，话锋一转， 他数学很好， 以后真正能用得上的是语文，不是数学。这个月底啊，有个全市中学生作文大赛，你准备准备啊，顺便你就当语文课代表吧，提前一节课到我办公室来收作业就行了。回去记住，上课跟周思月少说话啊。 嗯。 丁宪回到教室，刚坐下，周思月就问： 詹文丽找你干嘛？ 你就不能客客气气叫人一声詹老师啊？ 我可不随便客气。 詹文丽让我上课少跟你说话。啊，不得不说，我难以想象居然还有老师会不喜欢你啊。 我又不是人民币，干嘛人人都要喜欢我？ 可你在我眼里就是人民币啊。你不难过？ 难过什么？ 如果我知道刘江不喜欢我，我一定会很难过。在学校里，学生不就应该认真听老师话，受到老师的喜爱吗？ 周思月停下手上顺畅的笔尖，人往后一靠，目光落在丁宪身上，半晌低头笑笑，摇头说道： 谁告诉你学生一定要受到老师喜爱的？你是来学习的，还是来求爱的？学生跟老师是对等的关系，尊重是相互的。同样，我偏爱数学，不喜欢语文，詹文丽就不喜欢我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如果我这样，詹文丽还喜欢我，我难道不应该感觉到毛骨悚然？ 对对对，你说的都对。 所有物体都有相对性，我们在做选择的同时，等于背弃了选择的另一面，利益关系平衡就会被打破，这世上就没有两全其美的事。比如你要活下去吧，你得吃饭吧，那就意味着你会胖。 前半句丁宪没听懂，只是后半句。 你说谁胖？ 我又没说你，给你打一比方，你激动什么？ 丁宪盯着他，微微淡笑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捞起桌上的语文书朝他打过去。周思月伸手挡过，反手擒住，笑骂： 反了你了。 丁宪， 门口忽然传来这么一句，两人同时愣住了，齐刷刷收了笑，往门口看去。尤可可正笑盈盈地站在门口，教室外风大，尤可可的裙摆盈盈扇动，比蝴蝶还轻盈。丁宪在心里叹了口气，起身出去。尤可可拉着他站到楼梯口，低声细语地说： 中午一起吃饭吗？ 本以为过了个国庆，这事儿估计就忘了，没想到尤可可还记得，还在上学第一天就跑来找他了。尤可可晃着他的胳膊，晃得他脑袋疼。 行吧。 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尤可可早就等在门口了。容貌靓丽、身材姣好的姑娘总是容易引起男生们的注意，三班的学生也不例外。经过好几个男生，目光都在尤可可身上打转。丁宪刚一出去，就被尤可可亲昵地抱住了胳膊，挽着她往食堂走。身后的宋子琪瞧呆了，跟周思月说： 我靠，哪儿来的美女啊？你说这小丫头是不是比咱们还吸引美女啊？这怎么美女都愿意跟她做朋友呢？ 大概比较好衬托吧。 哥们儿，够损啊。 一连几天，尤可可跟丁宪午休时间都寸步不移的。本以为尤可可会借着这点关系跟丁宪要求和周思月聊聊，认识认识之类的，但他都绝口没提，反而是聊一些女生之间的小秘密。 你怎么不穿文胸啊？ 还穿这种吊带，小心以后胸型发育不好哦。你别老穿裤子呀，穿穿裙子呗。你的头发太普通了，应该像我一样去剪个发型。对于这种问题，丁宪总是沉默以对，尽快结束话题，而且找个理由赶紧回教室。这样交流持续一周之后，丁宪终于招架不住，忍不住跟尤可可提出： 可可，你要是喜欢周思月，你应该自己大胆去追，而不是想方设法的通过我去帮你搭桥。上次帮你递情书的事，朱思月已经很生我的气了，恐怕我以后不能帮你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啦。